西青年，青年走出断肠声，不断天锁眼望着眼望着，恨不断黄云不与成心绪，早骗他女士关键扶上金，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，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，痛不及他谋的金枝怎落手，一杯酒一杯家。 梦萦王子深宫间，我命今朝有事救我呀，父母心急泪冲心，方有路遇到我家，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居啊，又怎能面向王上身亡，我杀将死人来人家，梦萦明月配糟蹋，我杀将死人来人家，皇宫怎能容忍他，我杀将死人来丞相，皇上你可为怎他，皇上你眼睛生死，皇上自信傲天下，皇上自力不能为才官们，皇上行为正于家，兄弟情门曾经与你可知我的心，我的心。

是我心心骄傲过的根，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自控。虽然家有时虽苦家一旧魂儿富贵松，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，一家子白地白铺地铺铺地铺，你有真死了的心的滚滚绵绵，滚滚烫的滚根山中一段红，为父亲从不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，听是江暖金枝啊美，山人水远长我乡，名字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落啊 聚彩香，听狮子们吟嘿，母亲心中喜洋洋，急忙关注美容针，清水爸爸小儿郎，小儿郎，小儿郎，一见圣人哭声长，啥要怕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， 我是孩子亲祖母，宝宝生儿育虎方， 他是孩儿亲生母，孩儿怎能离开娘， 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，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望， 今晨难用儿的娘，我只好独亲与他回家乡， 事到如今你怎样想，难道要放弃大逆不孝啊康， 他于是我孝康于怎样不大逆的是生而为京都连孝康便把回的同于娘， 在这黑儿谁抚养， 母亲亲自来承担， 黑儿长大最容易最用苦，也是落过年女护房， 我要 黑儿长婚落， 我要生儿多数嘛， 我要黑儿有心情， 我要生儿生更长， 我要黑儿尽是黄， 我要生儿知心王， 我要黑儿心做人， 我要生儿真少当， 要他知其苦， 要他去万方， 我是本子 须知心王， 我是成功 受到重量， 曾经 国防自身长生多大年， 列孝康 多大年， 列孝康 大年孝康战相同， 生托愿万年长，万年长，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，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 的旋律声当中，让我们衷心的祝愿百年粤剧的新一个百年 更加美好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唱的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毛维涛、何英演唱的《断桥》。 门户洞房 情儿狠下心肠，这叫我自把身藏。 心灵在追求 相逢在多桥梦初醒，千帆批判从古语，虚心的韶华林人静，总算娘子是林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林。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经飘飘，心中事

好好好好，你岂知是有名无用，我问你可对得上来？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？ 不打你的招牌。 好，你就体谅 讲。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思维。 请讲腰带。 还是口宝。 请讲。 听了。娘儿有的事情，一一劝起，儿要来去不听。二姑娘情，二三情。 拿去。 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，奉命黄连。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讲讲讲。 有道是游子自轻当归乡，昔母亲在人间，夫妻相亲。 小姑娘，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味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香蕉玲珑，这奶咖不是有我才呀？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 哎呦！哎，赵凤， 你 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说， 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哇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药俱全。 好，好。

哎呦，哎呦，一定要对，一定要对。 什么？当真要对？ 当真要对。 果然要对。 嘿嘿，果然要对。 如此，道长告罪了。 行。养了几个娃娃啊？你给我对呀，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招牌打碎。你烦我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讲道长告罪了 讲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 了。